攻读真言第四章。孩子，你们要听父亲的教训，专心学习明智，因为我把好教训授给你们，你们不要抛弃我的规劝。我也曾在父亲面前做过孝子，在我母亲膝下是唯一的娇儿。我父曾训诲我说，你应留心牢记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好使你生存。你应紧握智慧，握住明智，不要忘记，也不要离弃我口中的教训。你若不舍弃他，他必护佑你；你若喜爱他，他必看顾你。首先，你应争取的是智慧，因此你应寻求智慧，应牺牲一切去争取明智。你若显扬智慧，智慧也必显扬你；你若怀抱它，它也必光荣你。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，将荣冕赐给你。故而，你若听取我的训言，你必延年益寿。我要教给你智慧的道路，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径。这样，你若行走，你的脚绝不会受阻碍；即便你奔驰，也绝不致颠簸。你要坚持教训，切勿把它抛弃。你应保存它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恶人的道路，你不要进去。坏人的途径，你不要踏入。反应躲避，不经其上，远远离去，绕道他往。因为他们不作恶，不能入睡，不使人跌倒，就要失眠。他们吃的是邪恶的饼，饮的是暴欲的酒。但是，一人的途径像黎明的曙光，越来越明亮，直至成日中。恶人的道路却宛如幽暗，他们不知道要跌在何处。我儿，你要注意我的训言，侧耳倾听我的教导，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，却要牢记在心中。因为凡找着他的，必获得生命，他整个身躯必获得健康。在一切之上，你要谨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是由此而生。你应摒弃口舌的欺诈，远避唇舌的乖谬。你的眼睛应向前直视，你的视线应向前集中。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行径，要巩固你一切的路途。你断不可左倾右依，勿使你的脚远离邪恶。